咦，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？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啦。 梗系啦，嗱，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，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，再选择全部，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，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啊！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。仲有一样嘢，千祈唔好唔记得喎。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，交节目月费嚟之前 My Radio 啊嘛。而家除咗经 PayPal， 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。 贯彻声嘶力竭，继续青筋暴现。身体力行，隔空发功。玉敏踩場，現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好，咁啊，翻嚟最後一節，咁呢一節咧又講同台灣有關嘅啦。咁啊，大家都知道啦，即係呢個國民黨同民眾黨搞嘅呢一個國會改革方案咧，有關嗰幾條法例咧。就在立法院咧，就即係多數決咁啊通過咗啦。呢個民主國家嘅議會就一定係數人頭代替打波頭噶啦，梗係要投票啦，係咪？咁你在野黨兩個政黨，佢哋提呢個法案，佢兩個黨加埋有62票，係咪？你執政黨得51票，咁你投票你梗係輸梗噶啦，係咪？先唔好講個法案內容。即是合不合理，是不是好像你民進黨發動的群眾示威包圍立法院，就說他不民主，是吧？說他屌你違憲，是吧？說他共產黨屌你做指揮，那不理啦，那你就投票的結果你就是輸鳩了嘛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那是個結果嘛，是吧？那好啦，有一個程序給你可以跟進的嘛，是不是？通過了之後你找人包圍，找那些青鳥，是吧？咁啊包圍咁 OK 啦，係嘛？咁你又唔衝入去，因為你唔衝得入去噶嘛，你唔可以太陽花咁樣你衝入去2014年咁樣為咗反服貿嗰陣時係國民黨執政，係嘛？個國會又國民黨佔多數，咁你就衝入去啦，係嘛？咁啊結果就嚇、啊、造就咗呢、這個即係蔡英文2016年大勝咁 OK， 咁啊呢個係政治。但是你作為一個執政黨，你是政府，你老母你當家鬧事，是吧？那是一個民主程序。哦，你說他有程序公義問題是什麼？那你在個立法院的院會之前那些委員會又好，是吧？政黨協商又好，都講過曬的了，大佬。那到最後投票你是輸就是輸的了嘛。那為什麼你不長進一點，你怎麼你過半數就沒事了？為什麼你賴清德拿40% 選票？为什么你民进党可以在个国会选举里面变成少数党？那你不去检讨，你老尾现在人家提的国会改革方案，你就在动员群众去包围立法院，这是最懒无耻最流氓的行径。我们香港这帮黄丝你一面都支持民进党的，因为他反对国民党嘛，是吧？你不可以这样样的嘛，你看件事嘛，是吧？好了，跟住行政院就提出覆議，上次我都講過噶啦，覆議係輸緊嘅，係嘛？5月28號呢三條法例喺立法會完成三讀，係嘛？通過咗，到6月11號行政院就提出覆議，行政機關就將呢一個所謂法例推回立法院，要立法院再表決一次，再表決一次，你咪又係輸，係咪啊？又係62-51。門口即係立法院門外一樣有青鳥啊，不過變咗老鳥，屌你冇人，又係包圍立法院啊，冇人，即係已經即係大家都喂你覆議咪又係輸係嘛？好啦，輸咗，因為6月11號行政院提出覆議，6月21號立法院針對行政院的覆議案進行表決， 又是否決了佢，否決咗個覆議，就維持原案。咁即係呢個法例，咁就去到賴清德嗰度啦。佢要簽字，等個法例實施，佢梗係唔簽啦！屌你啦，咪真係唔簽可以做咩咧？釋憲啦！呢、這個咪屌你咩？點解冇人講係人大釋法咧？你老尾真係係咪？成日屌鳩人大釋法，呢個咪釋法咯？釋憲離譜嘅地方就係咩咧？總統府提出冇問題，因為你要簽嗰個法例，係咪？你唔撚簽，咁咪只能夠最後嘅救濟咧，就係請呢個最高法院大法官釋憲，解釋憲法，係咪？總統府就認為呢三條法律係違憲，有可能違憲，請呢個即係大法官就係去釋憲，係咪？咁啊，法律解釋權喺法院啦，唔係好似香港啦，屌你啊！即係基本法解釋權喺人大常委會立法機關啦，係咪？總統府提出釋憲，監察院又提出釋憲，民進黨又提出釋憲，屌你乜！你掌握嘅國家機器全部空群而出，你總統府提出釋憲又得啦，係咪？監察院又提出，喂，監察院唔係 suppose 係一個獨立嘅機構嚟嘅咩？我監察院院長是陳菊，前高雄市市長。你民進黨現在是很明顯在搞國民黨威權時代的黨國體制，屌你一黨專政。但是你告訴人，我們這個民主國家來的，即是講起剛才的反分裂法，台灣也有個反滲透法。最好笑的是，這個反滲透法不是對付共產黨的，是對付台灣島內的人。反分裂法又對付你台灣島內的人，那個是中共的法律。民進黨通過的反滲透法又對付台灣島內的人的，屌你老味，因為人家滲透過來嘛，是不是？喂，在大陸來說就是，我是這個就是中國唯一的、代表中國的政府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，這個中國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，但他從來都沒有說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，他只是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。所以你賴清德呢就經常可以用這個中國來搞搞國民黨，就這樣而已，是不是？那他那個反分裂法是針對你島內的分裂分子嗎？中國裡面有分裂分子嗎？屌你了，真是，是不是？法律，即是這個反分裂法的矛頭是指向你台灣島內嗰啲人啊嘛，咁你台灣中華民國啊執政黨啊民進黨通過呢個反滲透法，點解係你民進黨喺國會過半數嘅時候通過嘅？但係你係為島內嘅人製造綠色恐怖，滲透你台灣啊嘛，咁你有份幫佢滲透嗰啲係咪台灣人啊？咁你台灣人幾撚可憐咧？反分裂法是共產黨用來對付台灣人，係嘛？屌你台灣的執政黨，屌你咪就係嗰個反滲透法，又是愛嚟對付台灣人的，是我哋呢些人才咁撚冷靜看到呢些問題嘅，台灣啲人戇鳩鳩嘅真係，係嘛？一係就被民進黨洗曬腦，係嘛？兩條法律，一個是共產黨的法律，反分裂法。一個民進黨的反滲透法都是要針對台灣人的，所以動不動就說人家賣台，動不動就抹紅，那他才可以說你滲透嘛，是不是？那其實你應該要拉夠曬呢一個，即係你拉馬英九啊嘛，大佬拉嗰啲要翻大陸嗰啲人啊嘛，最近個海峽論壇幾撚多台灣啲立法委員去開會啊！幾多台灣嗰啲教授去開呢個海峽論壇，以前成日每年開一次噶嘛，係咪？咁喺兩岸交流密切嘅時候，嗰啲冇嘢㗎，你各有各講啫嘛，咪拉夠曬佢哋啦，不如？嗰啲就係滲透你台灣㗎，所以你話台灣邊有得救啊？屌你啦，咪真係冇得救嘅地方，唔係因為共產黨威脅，而係你自己喺呢度嘅人內亂啊嘛。你怎麼跟人打啊？你告訴我，好了，現在總統府提出釋憲， 咁呢個釋憲咧會有好多爭議，而家將個波就交俾個大法官，交俾啲大法官。咁但係有啲人就會憂慮，特別係民即係國民黨，因為啲大法官全部係蔡英文委任，而且大法官有好多咧係深綠嘅，咁點算咧？佢咪照個憲法嘅條文，用佢嗰個專業嘅即係專業嘅精神係嘛，去解釋啲。呢啲相關嘅即係憲法嘅條文，定係只問立場？屌你啦咩？嗱，台灣呢啲大法官咧啊，其實美國都係噶，有啲人話，咁你美國啲法官有啲唔係佢美國法大法官都係總統委任噶嘛？咁但係人哋嗰個司法獨立噶嘛，大佬啱唔啱啊？你呢度真係唔係司法獨立噶嘛？係咪？咁佢係針對嗰、那個即係、就是、立法院嗰個行使職權嘅，即係嗰個即係嗰個規定啦，憲法有相關嘅規定，咁嚟解釋咯，係咪？咁我就唔係好樂觀嘅，啊，咁啊，大家不妨拭目以待啦，係咪？我就唔係好樂觀嘅，啊，你想嗰啲大法官明確判斷啊？屌你咪！你睇而家勢凶夾狼，呢、這個嘢直情係戰狼上身嚟嘅。呢、這個賴清德佢黐撚線嘅，佢同蔡英文八年咧，你由佢做總統，你就發現蔡英文嗰八年都算係咁噶啦。OK 係嘛？好嗱，今日講到呢度啊，大家記得交台費啊，支持 My Radio， 拜拜。